救赎的力量与人性的征兆。详情垂询665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安导演的电影作品配乐。在华语导演的电影当中，配乐和剧情相得益彰的作品，说实话呀，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能够在不同语境当中用配乐把剧情推到极致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师的功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周璇的《天涯歌女》。在电影《色戒》当中，汤唯出口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导致梁朝伟饰演的易先生泪流满面，也最终放下了对王家之的全部的戒备。电影的剧情从此也有了巨大的转变。 色戒的配乐由金球奖配乐大师迪斯普拉特作曲指挥制作，虽然呢是第一次与李安合作，但是他所创作的配乐完全掌握了导演欲求的幽微的氛围。电影当中，迪斯普拉特对女主角王佳芝创作的人物主题配乐，把王佳芝本人单纯而又矛盾的气质呈现的是淋漓尽致。王佳芝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爱易先生的？这个问题恐怕有很多的答案，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王佳芝最后的确是为了爱情牺牲掉了自己。导演李安表示，这部影片呢，其实是想拍出人性当中黑色幽默的一面，也许从王佳芝的牺牲，我们可以窥见一斑。让我们一起来听色戒的配乐《牺牲》。 好礼，吉利汽车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电影当中，王佳芝多次和王力宏饰演的地下工作人员联系，其中一次两人在公交车上的匆匆碰面，选用的就是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段配乐。这紧张的节奏感呢，使得我们观众也充满了警惕，同时这段配乐《南京路》也多次被电视剧引用。色戒这部影片的配乐并不全是冷峻阴暗的色调，王佳芝和易先生第一次在餐厅约会的时候，白人钢琴师弹奏起布拉姆斯晚年最著名的一段间奏曲 OP118。 这似乎是一个断章，因为呢，多年以前李安第一次看到色戒的原著，看到了王佳芝坐在易先生车里面的那一段，脑海当中就突然回想起这个旋律，于是就把它放到了电影当中。

《卧虎藏龙》当中最经典的一段打戏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玉娇龙和于秀莲两个人夜斗的一段。两个人在传统的江南水乡四合院里面是你追我赶，像是试探又像是决斗。紧张刺激的传统打击乐使得这段伴奏当中将中式的武侠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面的这段配乐名字叫做《丝绸之路》，是电影当中李慕白和余秀莲在竹林谈心的背景音乐。镜头一转，宅子门口那是像镜子一样的湖面，而那个时候电影当中每个角色的内心都早已是百转千回，再也没有平静的可能了。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没想

下面这段配乐是沙漠当中罗小虎和玉娇龙纠缠的特写，马友友的大提琴如泣如诉，用了大量的中式滑音，既有二胡的功法，也有中国古琴柔弦的技法，甚至呢还能听出隐约的笙箫和鼓角。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卧虎藏龙》的片尾曲，由李玟献唱的《月光爱人》。这首歌大量引用了电影当中的配乐元素，用二胡和管乐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展现出东方音乐的独特的魅力。